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越细个嘅咧，我哋要练佢身体协调啦、敏捷度啦、平衡啦，练咗基本嘅事。牵涉器械嘅咧，身体需求同埋心智要求大好多。14至16岁开始咧，咁就会比较好。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人科专科医生何韵诗， 呢两年个疫情咧，好多长者咧觉得自己记性唔好啊，认知障碍啊，或者脑退化嘅情况咧系严重咗噶，就因为而家好多时候佢哋都冇咗个社交嘅活动，有啲焦虑啊，甚至乎有抑郁嘅情况，好多时候要多啲关心佢哋啦，甚至乎可以叫啲孙仔啊或者啲细路同佢倾下偈咧，可以希望佢哋咧心情咧都会好啲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哎，欢迎欢迎！今晚嘅广东广西就提前啦，大家都知道噶啦。红日咧通常就10:30就开麦噶啦吓。咁今晚我哋喺直播室嘅嘉宾咧就系刘兰昌博士，加埋马鼎盛同马恩赐。咁个主题本啦就系呢个中国海军节，但之前咧要有个前菜、哦。 要啊，要啊，要啊。 系 呢、这个我哋叫做咩咧？普京胜利大阅兵背后嘅玄机。 系 咁啱啱听讲咧。一路都話，誒、哎、5月9日收兵噶啦、啊，搞掂曬噶啦， 係啊， 誒即係海船啊，咁啊，拉夫羅夫講咯，佢話唔係，嚇唔係， 而家點唔得啊？ 唔係話完噶，即係咩玩咩聊喎， 係啊， 咁、所以都有好多嘢傾。首先一個咧，我就想講，即係佢嘅大閱兵， 因為佢年年有噶啦，係嘛？ 大阅兵就咪年年有， 阅兵就年年有，呢次又大， 咁即系一个就系过去呢种叫做反法西斯胜利嘅阅兵，咁啊有几次可以攞嚟对比嘅。 哦， 2005嗰次阅兵咧系最和谐嘅， 系 咁啊？点解咧？因为普京话啊嘛，佢话。永远唔忘记呢个美英法对佢嘅呢个卫国战争嘅巨大援助。 哇！啊，哇咁 friend 啊嗰阵时，我17年前啫， 摆住喺度噶，大佬。 咁啊系，嗰时普京就要求加入北约。 佢仲有一句说话系好啱听嘅，所以成班友去啊嘛。 系， 佢话呢个世界咧系唔允许再有战争嘅。 唉， 啊，咁即系好在又系佢讲嘅。 系系。 咁所以咁讲咧，大家捧场咯。 系 布殊啊，胡锦涛啊，希拉克啊， 系 斯罗德啊，小泉啦、啊，啊咁啊齐啦， 齐晒啦， 芝巴咁啊都嚟晒啦，系嘛？咁即系呢个就系2005。 好俾面， 咁你讲得好听啊嘛。咁到2015就唔同咯喎， 哦， 即系2005嗰个叫做系60周年系嘛？四五 一九四五系啊，六十周年 啊嘛，15就70周年啊嘛， 系啊系啊， 70周年咧，普京就发咗68个请柬，请呢啲国家元首，咁咧45个拒绝，咁边边个捧场咧？咁要睇睇嘅，中国啦， 中国啦，石油啦，北韩啦。 北韓一定，但係北韓係到臨出閘， 最後先到 屈腳。 我屈腳脱腳啊！臨出閘，金三話 腳到， 唔係有事，有急事， 唔嚟得。 我揾個最叻嘅 去，邊個？ 國家元首，唔得未啊？ 係 啊，即係佢哋嗰個人大常委啊， 嗰個 冇人識嘅， 我都講唔出咩名字， 我都講唔出啊。咁都到啦嚇， 都算到。 咁啊，印度捧場喎， 係 啊，古巴 要殺例牌啦，呢啲 例牌啦，啊越南， 嗯 啊。咩委内瑞拉之类嗰啲唔计啦， 唔计啦。 总之诶，执执埋埋都有廿件，有廿件系 撑 嘅 场， 即系元首级嘅咁。但系佢发咗68个请柬就好到冇到啦。点解咧？大家知2014咩事啦？ 系攞咗克里米亚嘛。 啊，咁 唔系在之前都应该咩噶啦？又打呢个阿富汗，又打呢个。 嗰啲好啲，嗰啲好啲。 嗰时都已经。即係違背咗佢，又不允許再有戰爭嘅情況。 冇個抹面，冇個抹面。 呢次就抹緊啦。 咁啊，近近地嗰次咧，即係中國佢相當俾面喎。 係，你講即係 2015啊。 有。 不但係阿帶去咗， 係， 仲要帶埋三軍儀仗隊去操一操喎。 哇！ 係啊，第一次就未試過啊。 係出 即係雖然係儀仗隊，但係都係軍人啊嘛。 啱啱啱。 咁啊，海陸空著得好靚。 係。 啊，綠衫白衫藍衫咁樣操一操。 嗯。 咁啊，又係俄步操喎，係咁踢喎。 嗯。 啊。咁啊，兩位諗七日以後，會邊個去咧？ 啊，刘博士，等你预测下，应该都去啊！ 我哋学历史讲以前嘅啫， 即系七日之后发生咩事咧？ 啊、都或者唔会多。 我谂今次我可能我第一个预测就少过2015啦，可能越南嗰啲都未必敢去咯。 魏凤和啦， 吓 魏凤和啊， 吓即系 国防部长。 哦，即系嗰个应承咗佢啦。 唔係我諗嘅 啦，即係大家諗啫。 我諗 嘅啦，純屬嘉賓意見。 第一政治局七個常委咧， 係 都唔會有人去。 哦， 因為疫情嘛。 哦， 兩年疫情未出過門啲人， 係 所以未出過門。 係 咁而家唯一可能出門咧，就去雅加達。 係 G20、G20。G20普京去嘅話， 係 烏克蘭又去嘅話， 係 咁啊，大大會唔知會唔會去？ 嚇，又唔知會唔會見面？ 即係 有一輪話會見噶嘛，而家阿習司機又話唔肯見佢啦嘛。 佢而家係兩個人都請咗， 係啊， 即係兩個人啊，左多多話兩個人都請咗，但係就兩個人都未到，因為仲有左排嘛，到下半年啦，左排，咁啊唔知個局勢仲要打成點噶嘛，所以嗰個唔係最主要嘅，即係話中國嘅領導人，即係有可能。今年出訪嘅咧，就係呢個機會。 哦，咁閱兵都唔去啊？ 閱兵我諗多數唔去啦，因為太敏感啦。 唔係，習可能唔去。 因為你始終喺俄烏衝突中，中國係保持一個中立嘅立場啦。 係。 咁佢如果呢個去，佢表示咗一種政治嘅姿態，咁就怕俾人解讀咁啦。 係。 所以佢始終我諗政治局七嘅常委可能 冚唪唥唔去， 最多咧。國防部長魏鳳和去， 係 或者係有啲抗戰嘅老英雄啊咁啊，有啲人去到。 哦， 亂講啊，亂講乜嘅啦，亂講乜嘅啦。 唔會，大家都係評論員啊嘛，都係評論啦，係嘛？ 個人有個人諗法啊嘛。 咁啊，我諗北韓可能會派人去嘅，冇乜所謂嘅。即係佢離天隔像遠，即係同美國就反曬面㗎啦。咁佢仲驚乜咧？ 咁伊朗都去啦， 封鎖都封鎖到夠㗎啦。 伊朗又俾人制裁，已經制裁緊啦，仲去唔去都冇分別啦。學你話齋， 學你話齋難兄難弟啦。 但係呢一次去咧，我諗所有嘅領導人咧都係有個安全嘅考慮嘅問題。因為要做得好秘密先得，你即係好似呢次啊邊個啊佩洛西去基輔咁都突然間啊出現先得，你唔係你而家嘅安全真係好難講。 2015嗰次咧都係有啲小動作㗎， 點咧？ 有啲領導人咧係去還去，但係唔參加閱兵。 啊，佢你係反你係打住反法西斯嗰個慶典啊嘛，嗰、那個典禮，如果你克里姆林宮咁啊，啊整杯 vodka 咁就 啊，影張相咁咪算咯。 但係即係去同你閱兵企喺嗰度就唔制，有啲咁嘅區別嘅。 唔係，我諗今次普京都唔會玩大閱兵啦。佢又叫做大閱兵啫，係嘛？仲有幾多嘢閱兵啊？ 你冇聽講咩？ 嚇！ 而家放出嘅風係好大嘅。 好要整大啊！ 萬幾人啊！ 萬幾人唔算大，萬幾人有 你又要有新式武器啊！幾啲跨噶嘛？ 北韓走親都十萬人噶嘛？佢第二樣冇人啊有啊！啲車就免啦，係嘛？要燒油，啲人咧整兩個窿俾你食咁，你咪踢咯佢。 最緊要佢呢次一定要將個咩薩咩薩特爾達嗰個最新嗰個洲際導彈。即係而家 number one 嗰支可能會擺出嚟 啊！我就有一個淺見，就話今次嗰個閱兵咧，佢因為佢有咗一個預演啊嘛，咁、我哋即係唔係空口講白話啦。咁今次佢預演咧，就擺啲咩出嚟咧？係擺咗大量嘅陸軍嘅武器裝備。比如讲呢个坦克啊，梗系坦克啦，啊呢、這个重炮啊，啊自行火炮啊，呢、這个仲最紧要导弹啊，蓝昌兴话斋各式嗰啲重型导弹，咁、但系咧佢海军梗系唔能够搬架舰上嚟啦，咁当然你可以摆呢、這个。第一個艦載機可以，第二個即係艦載導彈，你都可以擺上嚟，但係又比較欠奉。 哦， 咁啊， 欠奉係咩意思啊？ 唔到咯，見唔到咯，見唔到啊，見唔到啊， 即係預演見唔到，你留翻到時真嘢先拎出嚟都得㗎。 佢仲有 佢都有個 可能嘅預演，你試下你問啊劉博士，我哋國慶嗰啲預演 禮真嘅。 梗系啦，睇住秒标嘅大佬， 佢有多好多啲彩排咧，就已经系俾人睇噶啦，已经系俾人参观噶啦， 系 主要传媒，主要传媒， 即系俾你拍定先，唔系我嚟保底。 唔系即系嗱，你好似好似北京嗱，你呢个上次2008年奥运，加埋呢次冬奥。幾次嘅預演都係俾好多人搶啊嘛，俾人睇住先啊嘛， 等你有個預告吊下人癮，又可能即係拍定啲保底，啲人咪成日講嘅，即係話美國登月嗰啲係假噶嘛，拍定先噶嘛，咁其實係一定會有拍嘅。 唔係佢即係 你有時你估唔到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有時電視嗰啲直播嗰啲嘢估唔到，咁我咪即係到時冇畫面睇，咁點算啊？咪將預演嗰啲保底播翻出嚟咯，因為一樣噶嘛，係嘛？佢唔係即係啲人傻嘅，又話即係登月嗰啲冇真係登過月嘅，只不過喺影廠嗰度拍嘅啫。咁佢撲出嚟係啊，嗱你見到嗰條片真係拍，但嗰啲其實係有時係保底嘅拍片嚟噶嘛。嚇，你繼續講啊， 佢今次嗰個演習咧，嗰個預演咧，我仲睇出有啲嘢。佢個總指揮，係個陸軍司令，陸軍總司令 係 啊。點解即係？而家咁打仗，陸軍其實就係 好唔重要嘅一個軍 種，唔係唔重要，唔係唔重要， 反而係好重要， 而係唔係先決條件。 即 係你如果冇空軍，你陸軍就死嘅。 啱啊！ 而家仲冇呢個資訊， 係 你 仲 死 電子， 咁你點解唔擺啲新嘢出嚟？比如講無人機， 係 啊，比如講呢個嗰啲電子戰嘅機， 係 即係。表現出嚟，你係緊跟呢個高科技嘅信息戰，係 哦， 你擺呢啲嘢出嚟先至 係冇啊嘛，冇咁點啊？ 擺都冇， 假嘅，整個假嘢出嚟。 喂，金三啲鐵桶擺出嚟都叫做，你睇唔睇到佢一人孭個書包，個書包度印住一個原子嗰、那個，咁你就要有得報道啊嘛。 唔係佢而家 即係同樣要畫個骷髏頭咁。 係、 人哋好多話呢一次俄軍打得唔好。包括啲坦克成日俾人哋啲標槍亂咁標嗰啲標槍導彈反彈，就係因為佢冇步兵。 哦， 冇步兵去步坦協同保護個坦克， 哦， 即係你唔夠兵，所以你實際上你完全係一隊坦克開入去， 係， 咁你去 你嘅前呢個右前方、左前方、側側方，咁人哋要啲標槍導彈埋伏喺度去打你嘅時候， 哦、 你假如你有一支步兵、有一支特種兵喺度清除一下，咪又可以掩護下你。即係呢個係一個協同作戰嘅問題。 哦、 即係假如你淨係話你個坦克喺前面。孤軍奮戰咪淨係 唔係嗰陣時我睇我都懷疑咁一條隊咁成幾十公里咁點保護啊？ 唔係兩位有所不知，有所不知。萬次你睇到嗰啲咧行軍 哦 啊，蘭昌興你睇嘅唔係嗰個真正 啊 進行緊 係 戰鬥過程都 係唔同嗱、啊，比如講 係 佢即係前蘇聯又好，而家俄羅斯又好。佢一個戰鬥單位，而家講營啊，營級戰鬥單位啊，其實就唔係一個營噶啦，佢係合成軍嚟嘅。 係 即係以前劉蘭昌，你係一個營長，你同我上咁。劉蘭昌話：喂，你嗌我上，你俾多少少嘢啊？咁 起碼三輛坦克係咪啊？二十門嘅自行火炮啊！ 冇咁好。而家俄羅斯嗰個營級嘅戰鬥單位咧，佢。肯定首先是步兵嚟嘅，但 系 佢步兵咧系有两种装甲化，佢机械化先，首先机械化，即系佢有呢个装甲运兵车， 系 咁你到战场嗰阵时之前咧唔使行嘅， 系应该 呢啲系机械化步兵，但系咧佢仲有呢个装甲步兵，装甲步兵佢个配备咧系唔同嘅，比如讲嗱，刘仁昌你呢个型。大概是600人， 是 600人呢，我會給10架坦克你， 是啊， 啊 一架是 給10架坦克你，另外再給20架步兵戰鬥車，然後再給50架步兵運，即是裝甲 運 輸 車， 是啦，那你如果是防守不講啊，先講進攻先，你的進攻的隊形呢，首先是你呢個營咧係配屬你自己有火炮嘅，你呢個火炮咧以迫擊炮為主，仲有啲平啊嘛嗰啲，然後榴彈炮咧冇嘅，係女嗰級配俾你，因為你去強攻，咁啊叫加強營，咁啊加強大概六門榴彈炮俾你，咁啊打之前首先榴彈炮砰一輪先。准唔准一件事？ 系，总之打咗。 总之你要覆盖咗敌人嘅阵地或者佢嘅城镇之类。 系。 咁你坦克打头阵。 系。 坦克走到呢个反坦克武器嘅射程之内咧。 系。 步兵落车。 系。保护佢。 边又话我坦克又走，你又走咁啊？即系阿刘博士话斋，咁就俾人啲标枪嚟标啦。唔系。 系。 即系。步兵落车成战斗队形，喺坦克周围佢个布置，你系前三个又好，后三个又好，你有追击兵专门打对方嗰啲咁嘅导弹手， 系 即系大家嗰个距离咧就系直射距离啦， 系 就唔系抛瞄噶啦，系咁样嘅队形啊嘛，你防守嗰阵时亦都系防守嗰阵时坦克唔会摆喺。你睇嗰啲抗日戰爭嗰啲，哇！日本仔坦克擺喺第一線，唔係咁嘅，唔係咁啊！第一線係步兵，步兵啲戰壕咧，亦都唔係一字長蛇陣嘅，邊有咁蠢啦？ 彎彎曲曲噶嘛， 不但彎彎曲曲，而且係好多層次嘅， 哦， 好多層次嘅，即係你攻到上嚟，已經係要扮戰咁上下，我先至擺到去前邊嚟打你。如果唔係的話咧，我連步兵都唔會擺到第一排戰壕，佢厚啲，然後機槍就再厚啲，迫擊炮就再厚啲。佢個火網係點咧？即係敵人打到嚟，比如講200米硬功夫啊，喺200米嗰陣時，我係集火打你， 即係迫擊炮啊打你。 係 你 係輕武器、重武器 一齊打， 全部。 明白 咩叫火网啊？ 系 就 系 嗰二十米， 系 就一团火，冇人过到嚟嘅， 系 咁打仗噶嘛。所以俄罗斯今次唔系冇步兵， 系 佢嘅缺点喺边度咧？ 系 喺战术上边， 哦， 佢睇唔起嗰啲乌东民兵， 哦， 乌东民兵系打惯咗，打咗八年噶啦嘛，喺度， 系 嗰度佢熟啊嘛，你打乌东一定要同佢配合， 系 你俄軍嗰啲精鋭，我話知你係近衛師又好，你係莫斯科調嚟嘅又好，你武器精良，但係你唔熟地理， 啱。 而且你嗰啲重火器咧，要同我互相配合， 啱啊， 取長補短， 係。 佢唔係，而而家係嗰啲精兵嚟到咧， 哦， 槍炮又靚過你，食得又好過你，裝備又好過你， 哦， 嚇、啊。 咁於是。 於是咪大家唔合作咯，即係劉博士所講，佢嘅步坦唔結合， 哦、 就喺呢度啦。 好， 你烏冬次次打都係咁，你睇到噶。特別車神嗰啲嚟咧，又唔同咯。 哦，係啊， 佢、啊、又唔同打法咯。 你調啲車神過嚟，冇乜大用啊。 有有有， 即係大即係唔係咁緊要啦。 問題有好有衰， 好有用，好有用啊！唔係冇用，好有用啊！因為呢個馬里烏波爾個鋼鐵廠，啊鋼鋼廠，基本上就係靠車神幫人打。 係， 而家你話車神嗰班友咧， 係 其實係僱用兵打僱用兵。 嗯， 拉夫羅夫都承認啦。 係， 而家呢個烏克蘭戰場啊， 係好多志願軍， 8000外國嘅， 係係。 包括42個國家，哇！你有排數數啦，點數到42個國家出嚟啊？ 點解冇咧？ 冇僱傭兵啊嘛， 係啊，咪咯。 前兩日咪就死咗一個美國佬， 係 僱傭兵嚟噶嘛，咁啊， 大佬乜嘢？即係總之你歐盟都廿幾個啦，廿六個啦，唔計匈牙利。 而家重要咧，呢個階段咧，即係烏東呢度咧，就開始打陣地戰啦。你包括依家你個馬里烏波爾嘅鋼鐵廠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城市巷戰式嘅一個戰鬥啫嘛。 係啊係啊， 幫即係而家就睇真正係打啦，睇而家頓巴斯啊。 係，咪即係頭先都傾過啦，即係話你到最後啊，始終最關鍵就係烏東嗰度啊嘛。即係烏克蘭又冇理由即係肯退讓咁啊，死咁多人，佢冇理由即係俾俄羅斯，即係將個土地俾咗俄羅斯。咁你而家最難協妥就係嗰個地方啫嘛， 唔係冇理由喎、啊，我覺得有理由喎、啊， 係 因為原來嗰邊係俄羅斯噶嘛，講俄語噶嘛， 講俄語，咁你講中文嗰啲攞翻嚟，我哋發達咯， 啊、我哋發達啦， 加拿大啦， 所以咧嗱、 啊， 你 曼谷啊， 咪世界邊有地方冇人講華語啊？你話唔係？ 我知道， 冰島都有啊，而家 我話知你 New York 唐人街， 所以 啊，冰島都有條街， 所以你話冇道理咧。嗱，當然係冇道理，因為已經係一個主權國家，領土已經劃分好，呢個係道理喺呢度。但係咧，你要從歷史去講，佢又有佢啦，又有佢個歷史嘅所在。 講歷史，俄羅斯就死得人多 啦。死得埋啊！ 你最後而家真係好多人講，好可能 攞翻佢啲， 就係第聂伯河位界。 你又想烏 東烏西 一定唔制， 你又想 烏克蘭一定唔制啊！唔使諗啊！ 我同你輕輕賭多少啦，賭多少啦啊！ 賭餐飯啦， 佢嗰個 我都有份賭啊，可以。 你話到其時 係 打到邊度算邊度？ 係咁就唔掂喎。 唔係咁講，一定要兩家都制先得，即 係 好似寒戰咁樣。 係啊係啊， 係嘛？但係大家話三八線咁啊，即係拉呢度齊嗰度補嗰度，咁啊叫有得傾。 係。 但係而家你話打到邊度、 就喺嗰度畫咁唔得啦。 你嗰條線，普京係話烏東嗰兩個州 係 佢而家已經承認咗佢係國啦，咁啊以嗰度為線，呢個冇可能。你都未攞到，係啊， 係 你嗰度5萬幾平方公里，6萬平方公里， 係 你起碼仲有2萬平方公里喺烏克蘭手裏邊， 係 你打唔到，你想傾到係冇可能嘅。啊，你話我烏克蘭兵將呢個蘇俄軍趕翻去國防線嗰度， 係 嗰度難度又相當大。 嗯， 咁啊睇打到幾時咯？ 係啊。 但是现 在即是都是 我一早都讲了、关键就在普京身上。 是。 啊、现在有个消息刘博士你听到的了。 癌症是吧、 胃癌啊。是啊。 你真 的有大了。喂这样不是我看不是看 VOA, 不是看 BBC 看回来的。 在哪里传出来 是大陆传出来的。 大陆传出来就假的。VOA 讲的就可能是真的。 好难得你讲一次。好难得。 我都忍不住笑啊真的。 但是大陆那些呢 第一唔係中南海嗰啲咁嘅，即係話政治嘅中心講出嚟嘅。第二唔係呢個京西賓館呢個軍方嗰度講出嚟嘅，係醫學界講出嚟嘅。 哦，呢樣嘢就有譜，有啲譜喎。 醫學界話， 馬鼎盛你呢樣嘢 派咗三個去莫斯科會診， 可能要嗰啲咩特異功能嗰啲，可能西醫已經覺得有問題。 絕對唔可能。 如果佢要中國幫手，一定係咁。啲俄羅斯冇西醫咩？一定有嘛。 你 即係覺得都係幾傑啦，咁我先揾啲中醫嘅嚇特異功能專家過去。 最主要係一個問題，係胃癌。好簡單嘅手術啫嘛，你使乜要佢去要協和醫院去啊？因為俄羅斯人哋冇咩？ 係 啊，真係呢一個你中國嗰度有啊，真 係。胃癌有一樣嘢好弊嘅咧，就係通常佢去到末期先至發現啊，好少係一二期發現胃癌嘅。因為 你都記得啦，曹兄咪就咁走嘅咯。 係啊，我知啦。胃癌唔係話你阿劉博士你講得咁 易啊？捱多咗一年幾咁就 唔係咁，普京年紀都唔細啦， 七十。 咪咯，唔係咁佢有乜奇怪？ 人哋話佢而家呢一次佢見啊邊個咩國防部嘅樣嘅時候，笑於嗰時候好緊張啊！ 唔係緊張，係病態， 係啊， 係病態。佢嗱咁啊， 好啦， 即係 又齋快啦。 唔使講咁多啦。係五月九號睇佢出唔出到。 係呢個最 啊！我收到梁導，我收到風咧，就佢啱啱係五月九號。 哦。 開刀， 哎呀， 開刀， 系 啊，咁如果係攞呢個病退， 系 嚟到化解呢一場咧，亦都即係好事嚟嘅， 亦都無妨。咁問題就係佢真係要退翻兵咯，唔退兵，我諗烏克蘭一定就係整 唔到。佢落咗台就好辦啊嘛，佢落咗台就有人孭鑊啦嘛。 哦，咁啊易搞，咁啊易搞，唉。好啦，咁啊讲完呢个未咧，我哋可以讲呢个中国海军节啦。 讲海军节好啊， 四月廿三号啊嘛，系嘛？ 海军节即系今次即系都系睇资料嘅啫。 系 主要就北京嗰啲传媒啦，官媒啦，喉舌啦，就话呢个。五大兵种全部出嚟， 即系讲海军嘅五大兵 种。海军系啦，嗱，海军第一个水面舰队啦，第二个潜艇舰队啦， 跟住航空， 第三个就海军航空兵啦，第四个就系 岸防， 唔系海军陆战队， 最尾先系岸防， 最后就岸基。岸基以前就话海岸炮，而家就唔系啦，啊导弹啦，咁呢五大美嘢都 而家嗰个海军陆战队军部喺汕头啊， 话就话 原来五万军嘅军部啊， 话两个女 系 啊，而家就话两 早 啊 升咗， 哦 早啊 升咗级啊， 而家军级啊，而家 系军级啊， 军级。 諗住即係攻台灣嗰時，最緊要 一 樣啦， 呢個 一 定 係 呢個一定 係 海軍陸戰，其實最緊要都仲係制空權。首先，如果你冇制空權，就乜嘢艦隊都頂唔住嘅， 都未埋岸都俾人炸曬啦。 你好似台灣最近嗰次，即係佢嗰啲所謂啊軍頭出嚟講嘢，話你點睇啊？而家呢個導彈出咁多錢，整咁多導彈，咁即係以後呢個台海戰點打啊？係咪學烏克蘭即係城市戰啊？咁台軍都話。你如果放到老共上嚟打城市戰咧， 就死梗 啦。咁啊，死得人多啦。 咁一定死得人多呢個面啦，呢個面啊。 關鍵咧，仲係要激之半島。 其實咧，我覺得咧，台灣其實即係抗爭嘅時間咧，係比烏克蘭會長好多。 如果有， 因為你實際上而家你就算烏東地區啊， 係啊， 你平原嘛，無險可守噶嘛。 係。 而家唯一嘅好處就係話啊，呢個。個地解凍，即係個爛泥一片，你個坦克就好難下。咁你再過啲時間，咪夏天噶啦嘛，又個地又乾翻噶啦。但係台灣，哇！你個玉山嘅山脈咁高， 你如果真係要打游击，可以打好耐时间。 咁喐下仲要打下风添。 系啊， 系啊， 系嘛？如果你夏天 系啊，老师 得闲无事打下风，你点？ 即系就军事而言啦，吓，即系冇中国人冇人望中国人打打内战嘅。即系就军事而言咧， 系 即系台湾呢个岛， 系 佢想守 系易嘅 吓，唔系啊，即系仲系要击之半道。 系 系啊， 即系你如果系即使佢受好大损失，你俾佢 上咗岸， 主力上咗岸， 你就 啊主力上咗岸咧。 系 虽然台湾系山多， 系 平地少， 系 但系上咗岸以后，只要攞咗城市， 系 冇得打啦， 攞台北 冇得打噶啦， 系 又唔单止系攞台北，起码台中高雄都要攞埋。点解咧？ 系。 好容易， 你冇補給， 明白？唔係，台灣人口91%係城市人口， 唔係最主要係 你唔夠，唔夠人。 唔係你城市人口冇咗，你啲兵我就算你退咗上山，佢唔使同你打， 你捱咗幾耐啊？ 乜餓都餓死你， 即係我聽講咁啊，馬兄，佢話咧嗱，我只有第一日啫 ，D 日 係 開戰嗰日 ，D day 嗱 ，D day 喺。降落咗台北， 系 唔一定系總統府，我即刻就已經係宣布解放咗台灣啦。 系 已經係宣布解放台灣啦。你任何你啲外國軍你再過嚟就已經係幫我中國係對抗啦。 即係向我宣戰，即係差唔多向我宣戰啦。 唔係劉兄，你呢種諗 法 咧， 係好危險喎。 唔係落伍咗兩個零月。 系咩？ 兩個零月前咧，普京又咁諗嘅。普京又，我攞咗呢個。 係啊，我哋都講過啦。 基輔咁講仲唔掂？ 問題佢攞唔到啊！ 佢攞到都唔掂，攞到都唔掂，梗係啦。你攞到全國就投降啦咩？ 唔係一定唔係投降，即係佢等於係對外， 即 係對美國宣布，對日本宣布啫嘛。 美國梗係唔睬你啦，美國一早都話。如果泽连斯基嗰阵时肯走，第一日 系啊， 美国系话我唔系我接你去波兰，你喺嗰度成立流亡政府，咩意思咧？你成立流亡政府，我仲系承认你系政府啊嘛，冇理由你占咗基辅我就唔打啊嘛， 系继续咁， 边有啲咁事啊？ 咪有排打添， 即系如果美国系想介入台湾，特别日本，美国唔喐，日本都要喐， 系， 因为美国你走翻去，仲有大把世界啊嘛，仲有半个太平洋啊嘛，日本冇噶啦嘛， 出唔到嚟啊， 死直噶啦嘛， 所以我如果系我打台湾咧，我就打埋日本， 哇， 我连东京都砌埋， 系。 即係能夠， 你 又 你唔驚美日安保條約？ 根本唔驚美日安保線咩啫？你當時釣魚圖完全攞翻翻嚟，琉球群島都攞翻翻嚟。 啊，咁啊大大 嗰啲冇用㗎，你除非佔咗東京，係嘛？將呢個駐日美軍冚唪唥食咗， 係 美國又忍呢口氣，咁我算你叻。啊， 實際上 呢個。 即係 有冇即係入邊有冇人諗過即係寫過呢樣嘢？ 唔 係，梗係有啦， 好多人諗，而且話喂，八年抗戰嘅 更樂觀嘅都有， 都有啊！ 八年抗戰嘅一戰之仇就喺呢次報。 啊！ 你如果講報仇咧，首先報俄羅斯仇先啦。 日本都未佔我哋啲領土啊！我哋有好多領土。 唔係 有 釣魚島嘛？釣魚島而家未定啊！釣魚島而家仲係 簽合約冇用嘅。 啊！ 任何 條約冇用嘅， 冇用啊！靠實力嘅啫嘛。啊！呢個世界 睇時機，睇時機。講乜嘢咧？即係口同鼻拗啫嘛，即係未打完仗有冇拗啊？講嗰啲都廢話嚟嘅。 係冇錯。 啊，關鍵就係最後要攞到呢個戰場上嘅主動權。係啊，即使你唔係投降咧，起碼我都控制住。 係 控制住大局，即係你再點都冇用噶啦。 嗯， 係嘛？你有本事咁就算數咯。 咁而家睇個樣就即係如果你講俄烏嗰邊就未得咯，即係俄羅斯未 得。 其實而家。系嘛？佢又講過噶，又話要發動咩大攻勢咁，都靜勾勾嘅。 海軍戰，我本來就想話講啲南海艦隊嘅故事。 你咪講咯，講 南海艦隊故事 啊！一陣間可以講啊。 唔係因為 大把時間， 大把時間 唔係點啫嘛？ 係 十 十一點講到十二點啊！ 你以為講到十一點啊？收工啊！咁啊，嗰個可以遲啲先講。咁我即係講翻話烏土嗰邊，好似阿馬鼎盛話齋，即係你而家其實大家都控制唔到，即係嗰啲關鍵地區啊。 係啊。 咁而家反而咧，你 關鍵係睇經濟。係 啊。 即係俄羅斯而家佢最頭痛嘅，又最冇乜法子嘅，係嗰個 冇水。 制裁問題， 係梗係。 你制裁問題咧， 唔單止係制裁， 佢係受國內好大壓力噶嘛。 我覺得佢嗰個彈藥供給都係問題， 即係唔夠 導彈。 你睇見啦， 唔夠導彈，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嚇。 佢最弊咧， 所以美國一定要撳住 第一波， 你唔俾佢俾佢。 係， 中國點會俾你啊？ 俾佢大件事啊！ 喂，幫都幫贏，唔幫輸啦。 係，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聽隻歌先，就由張雨生唱嘅叫做《大海》。咁啊，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中國海君子。 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 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信息，大家同心協力为香港未来开新一页，并会邀请嘉宾分享。他又说，有关活动会注重防疫措施，包括参加者要先做快测才可以出席。李家超傍晚见传媒时表示，今日分别同社福界、宗教界、医学及卫生服务界选委举行网上交流会，好高兴出席的代表都认同他的政纲。他又说，若果成功当选，希望带来一个执行型、实践型的政府，按部就班，整个改革文化会按实际进程推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900点，跌咗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30.21，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46美元，卖出1,862.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讲西， 有条新闻都值得讲讲啊。据呢个南华早报29号报道，网上咧就疯传啊，发疯个疯啊，疯传中央电视台25号有段影片，话呢个解放军有一架战机，其实两架嘅一齐嘅，咁有一架战机咧叫做歼空7，咁啊为咗驱逐南海有一架外国军舰，就冇讲系边国嘅。话佢咧已经做好扣扳机嘅准备，咁啊，咁我睇咧都系宣传战、心理战啫。扣扳机，咁呢个飞炮会射乜嘢出去咧？啊，如果话射呢个航空炮，咁佢打得唔系远啦，因为佢呢个敌舰啊，所谓呢个外舰喺雷达度发现噶嘛，好远噶嘛。好啦，咁如果你係用呢个反舰导弹，咦咁就真係开火㗎喇喎。唔係擦伤走火，係真係为要打沉人嚟㗎喇喎。我諗喺和平时期呢，冇最高层嘅拍板，就唔好话一个空军大队长啦，就算係空军司令、係国防部长，甚至係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冇权下令话要打沉呢个外国嘅一架军舰。所以我想咧，呢啲都是即系特别是炒作下啦，吓、啊，即系境外的中文报纸或者西文报纸，都是一种炒作嚟啫。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中國海軍節呢個名詞係錯嘅。 哦，點啊？ 你講中華民國定係講大清國啊？ 哦， 你應該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節。 咁使唔使加埋解放軍海軍節啊？ 簡稱解放軍海軍節都得， 都得。 你話中國海軍節咧， 就唔啱嘅。 啊，唔多啱，唔多啱。 唔係，但係我打咩入去維基佢係咁寫。 喂，維基喎，我哋香港電台嚟㗎。 啱。 咁你講講咩啦？係講講呢個。解放軍嘅海軍73年嚟，確係即係一殼眼淚一殼眼淚。 講得咁慘。 嗱，1986年嗰陣時，中央軍委開會，咁啊嗰陣時四大軍種陸軍、海軍、空軍、二炮，嗰陣時仲未叫火箭軍。大家分餅仔啫，其實坐喺度。 咁啱啊！ 海軍你就 榮譽最低，即係排分得嘅錢最少。 排排得好厚，所以嗰陣時好淒涼。 海軍 好淒涼嚇。咁啊，再向前啲咧就仲淒涼。 喂，呢個係咪中國傳統嚟嘅咧？ 你大陸國啊嘛，你唔係海軍，你唔係海洋國 啊？清朝嗰啲都係 當然啦，當然啦。 大陸君主 嚇， 大陸君主。 你知唔知即系第一个解放军嘅海军司令 系 嗰个级别低到点啊？ 啊，点啊？ 系军级嘅啫。 哎呀， 你本来应该系大军区级啊嘛，大军区下边有兵团级啊嘛，兵团级下边先系军级啊嘛。 佢即系矮人一截。 喂，第一个海军司令去到刘公岛，准备即系出海睇睇，同埋咧睇下接收国民党嗰啲舰船啊，如何。去租架漁船，咁個漁船個老闆個船老大話：聽講你係解放軍嘅海軍司令喎，不才正是在下。 咁乜你應該係華東軍區海軍司令？ 唔係，佢其實即係華東點佢將就係解放軍海軍司令。其實第一個仲唔係點佢啊？第一個係點呢個張咩啊？ 張海平。 嚇點張愛平嘅第一個，因為張愛平識俄文啊嘛， 留蘇翻嚟， 佢蘇聯養傷啫，留蘇， 係啊，咁 嗰陣時海軍奀到點咧？我要講一個故仔，即係大家一講海軍咧，就唔係講艦，就係講你潛艇，就唔係講海軍航空兵啦，最唔係講海岸炮兵都要講啦， 一概冇。 其實呢個。海軍陸戰隊喺80年代係得一個旅嘅啫，叫天下第一旅。好耐好耐先有第二個旅，到90年代末先有第二個旅。咁呢啲都唔講啦，就講呢個海軍基地係好少人去諗嘅。但係海軍基地係好重要嘅。 當然啦。 如果唔係點解要炸珍珠港？ 當然啦，你啲 即係第一個近現代化嘅海軍基地咧，就係旅順，我去睇過嘅，真係天然良港，冇得彈。佢係喺遼東半島嘅釒最南端，一個天然嘅良港咧，係一個包住即係水深，廣闊，口窄，廣闊口窄喎， 即係成個口袋咁咯。即係你入嚟，你大鑊啊！ 易守難攻， 係啊， 同埋佢懸崖峭壁， 係 啊，防埋空添， 係。 所以李鴻章當時勘察，即係帶住嗰啲鬼佬， 係 自己大家唔識啦。李鴻章係騎兵啫嘛，咁佢去視察， 係 最後就揀呢度， 係 啊。揀呢度咧，使咗前後用咗6年時間，使咗幾十萬兩銀，即係買嗰啲戰列艦都買到2艘噶啦。起乜嘢呢？首先起碼頭，如果冇得拍啊嘛。然後跟住起呢個船廠，要維修嘛。第三咧就起呢個兵營。第四就起炮台，起炮台，即係前後圍住曬，咁樣。一直到1891年咁上下先至完全竣工，系揾咗几千民工，又调咗几千清兵，咁样去抬大石， 系 整咗以后咧， 咁啊，益咗日本仔咯，打中日戰爭輸咗啦， 係嘛？ 咁就益咗日本仔，但係又三國還了，又還翻轉頭，跟住俄羅斯就啊租 就 強租， 租借魯迅大連啊。 其實 乜佢係咪真係要連埋大連嘅咧？大連係佢嘅後。 嚟你聽我講啊，個海軍基地咧。你而家講到日本仔整咗差唔多50年，啊，咁啊到1945年，蘇軍報一戰之仇，咁啊攞咗以後一直到1955年都喺佢手度，十年， 哇，唔俾翻 十年。唔係唔俾，嗰個古仔講長啦，呢啲時間唔夠講嘅。總之你知道喺蘇軍手裏邊，係十年，係將佢建成呢個東亞差唔多係第一大軍港。 嗯， 點大法呢？佢旅順就只係一個港啫。 係啊， 佢不但係佔住呢個港。 嗯。 講得好好聽啊！話中蘇共用啊，講係咁講啫，即係條約上係咁寫嘅。其實係解放軍冇得入去嘅。 哦， 咁 咪拍曬蘇聯戰艦喺度。 佢唔單止係咁，點止咁啊？大連叫做國際自由港，其實呢個大連港嘅管理權又喺蘇聯人手裏邊， 哇！即係半殖民地。 條約寫得好清楚，你講到咁難聽真係。 分得好遠。 咁事實係咁啊，事實係啦嘛，即係解放軍都唔入得去，仲 係啊？不但係咁， 係 仲有兩個縣， 嗯， 係呢個蘇軍駐住嘅。 哦， 一個縣咧係海島縣嚟嘅， 係 海島縣嚟嘅， 即係一個島嚟嘅， 唔係。一串島， 哦，一串島， 一串島，一百幾個島， 係 個主島咧，25平方公里，有機場，其他島唔理，總之一共咧呢度係100幾平方公里，呢串島係一個縣嚟嘅，係縣嘅一部分，咁另外即係呢個陸地上邊仲有佢嘅一部分，又係100幾平方公里， 又係佢。 咁呢度都係蘇軍佔嘅，仲有最緊要一個叫金州。金州咧係遼東半島最尖嗰度，係佢兩面都係海，即係佢係2200平方公里， 哇！ 包埋大連， 係包埋大連。 佢嘅範圍係乜嘢咧？就係關東軍。 哦， 即系而家讲旅顺、大连 系啊， 仲有海一个县、陆一个金州县， 哦， 通通就系当年关东军嘅驻地。 系，唔系金州系咪金草个金啊？ 唔系金银个金， 金银个金， 薄熙来要发家之地。 哦， 金州系 银个金 吓，战略地位非常之重要。日俄战争嗰阵死都无千无万人，咁但系即系要稍微考考两位。蘇軍佔咗咁大地方，駐軍幾多人？思考下，海陸空 係 千零人啦， 咁少 唔使多。 你話咧 嚇？ 你話咧？ 我係至少過萬啦 嚇，都錯 嚇。 阿劉兄錯得零舍離譜， 10多萬， 30萬。 哇！我走去成十都唔掂， 唔係嚇你，30萬 都係軍人， 但呢30萬係有 即係。即係講俄語喎，大劑喎。 蘇軍啊，蘇軍點解喺呢度有30萬咁多咧？ 係啊， 啊，因為佢係完全係一個軍事基地。 哦， 佢首先嗱，呢個係1950年中蘇關於旅順及大連協定規定嘅。 係 啊，陸軍首先講 係 陸。军是第39集团军，为大哥1000人，你真系讲少，司令部都唔止 集团军， 咪啱帮39军又一样。 39集团军 系 直辖乜嘢咧？直辖近卫军步兵第五军。呢个步兵第五军包括乜嘢咧？近卫第17师、第19师、机械化师。第25机炮师，四个大师，蘇軍嗰啲大师都20000多人嘅， 哇！嗰度都成10萬人 啊，未止喎， 系咯。 但系呢个近卫步兵第五军，包括嗰啲四个师之外咧， 系 仲有 軍直屬炮兵旅、高炮團、火箭炮團， 係。喂，佢住咁多軍度做乜嘢？ 做乜嘢？我打咯，準備。 佢應該係即係消滅軍軍之後， 係啊， 留住喺 佢唔肯走啊，唔肯走咯。 嗰度就係斯大林喺艾爾塔協議嗰度。讲明呢个要攞嘅、 啊， 要恢复翻呢块地方。 系， 如果唔系，我冇法子同苏联人民解释我点解要打日本，哦、因为撕毁条约噶嘛。 系系啊系啊系、啊。 日俄 签咗 条约未完噶嘛，到四六年先完噶嘛。 嗯，阿尔塔协议咧就系其实就俾咗副业到佢啦嘛。 嗰啲嗰啲唔系俾翻佢嘅， 北方四岛 原来就系佢嘅，原来佢千岛群岛原来都系佢嘅， 系 即系。南千島群島有得拗，即係千島群島都係佢嘅，嗰啲唔使拗嘅。好啦，咁而家講嘅係陸軍啫喎，仲未講 海軍、空軍， 最後先講海軍，仲未講空軍啊。 係， 空軍係叫做第五十五呢個戰鬥機軍， 係， 佢叫做千擊軍， 係， 下屬三個千擊師， 係， 一個。轰炸机师 系嘛？ 仲有咩空勤团啊？侦察大队啊？咩高射炮？即系呢个空军，即系个海陆空军驻兵。你冇咁大块地方，你都驻唔到30万喎，大佬。 啱啊啱啊！ 你空军驻唔系话驻啫，你要俾机场我。 系， 起码有四个 C 级机场先放得落我呢个第五十五千击机军，同埋轰炸机军。 系系 啊， 啱。 好啦，海军 系 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基地， 系 下属一个轰炸机师，呢个系轰炸， 我知 轰炸 海嘅， 系啦，对海嘅，对南嘅，反南嘅，吓潜艇基地 系 快艇总队 系。 高射炮兵团、 嗯、 水上飞机大队， 哇！ 啊，仲有一个修船厂，修船厂大镬啦！ 啊，呢、這个劲啊！你讲系， 即系你要收到整个舰队噶嘛？即系如果打赢啊好，打赢啊拉敌人嗰啲翻嚟，打输咗你自己要收收补补， 系 嘛？ 啊， 海陆空未完，炮兵仲系另外一个部署嚟， 系 炮兵一二。三个师一个旅， 系 加农炮兵， 系 第35师， 嗯， 突击炮兵师，呢个突击炮兵师其实是自行火炮嚟嘅，反坦克炮兵旅，同埋高射炮兵第14师，一个师嘅高射炮兵，你话30万大军， 都讲少咗，如果咁计， 你讲呢个基地仲未完， 系 佢。苏联点样将成个东北当系佢自己嘅咧？ 系 佢仲有一个铁路嘅问题。 哦， 又有条约噶，即系呢个条约咧叫中苏合办。 系， 但系俄苏方优先，苏方优先， 即系佢恶晒咯。 呢度拗过嘅， 系 阿毛泽东去苏联嗰阵拗过嘅。话喂。而家已經我解放咗，我係立咗國啦。 係啊， 你呢條鐵路，你話營運係你嘅，咁啊交錢俾你咯。你冇理由可以攞呢條鐵路運兵喎，大佬。 係主權問題啊嘛， 即係你啲兵經過我東北，係咩意思啊？係從西邊滿洲里， 係 即係滿洲里，即係個雞計嗰度啊，即係中蘇蒙交界嗰度， 係 嗰個。重要嘅火車站就出國㗎啦，滿洲里。 係係， 你毛阿東、周恩來佢哋坐都係咁去嘅。喺西邊滿洲里，經過哈爾濱，去到海參崴2000几公里。 係 呢條打橫，成個東北半冇咗。從哈爾濱到大連， 係 1000几公里， 又俾你記開 一個丁字。 係 你可以運兵，咁我玩乜嘢？咪當時點解張學良唔打咧？ 係。 点打？ 冇得打。 满洲铁路系日本仔噶嘛？佢可以运兵，你唔可以运兵。你教我点打？ 哦，搵骑马去咩？唔得。好啦，咁呢个就听下一只英文歌先，叫做《Seven Lonely Days》。 Seven Lonely。 Seven lonely days I cried and cried for you. Oh, my darling, you're crying. Boo-hoo-hoo-hoo. There's no use in denying I cried for you.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Last week was the last time I cried for you. Doo-doo-doo-doo-doo. Seven hankies blue I've filled with my tears. Seven letters too I've filled with my fears. And guess it never pays to make your lover blue. Seven seven lonely days make one lonely week. Seven lonely nights make one lonely me. Ever since the time you told me we were through, last week was the seven lonely days I cried and cried for you. Oh my darling, I cried and cried for you. Oh my darling, I cri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一架怀疑载有毒品的私家车下午三点几在青山公路新墟段违规切线，警方打算上前截查，但是私家车没有按指示停车，并且向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逃去，驶至青山公路潭尾段近锦绣花园对开回旋处的时候，同一架警车还有两架私家车相撞。警员其后一度擎枪，并且制服和拘捕车上三个人。事件中一名女警不适，要送院治理。警车车头撞至凹陷，涉事私家车车身损毁。27岁司机涉嫌无牌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和贩毒被捕。至于车上的38岁男子和21岁女子亦都涉嫌贩毒被捕。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在湾仔会展举行造势活动，并且会邀请嘉宾和代表性人物分享睇法。李家超说，在政纲提出不同的政策目标，如果成功当选，会分阶段要求部门制定指标，希望带来一个执行型、实践型的政府。竞选办主任谭耀宗就说，已经向所有选委、竞选办顾问团和主席团成员发出通知函件，有关活动比落区接触面大，而活动会注重防疫措施。中学听日起分阶段或者全校恢复面授课，幼稚园先恢复一个级别面授，初小最迟亦都需要听日恢复面授课。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在翻学校之前，学生要先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结果呈阳性，千祈唔好翻学校。又预计会发现新冠病毒阳性个案。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高小早前复课，当局发现大约10宗个案，预计中学和幼稚园听日起分阶段复课，有机会发现10至20宗个案，但是很难判断实际数字，亦都有可能因为学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快测，有机会将过去一个星期的个案找出来。他说，每日仍然有过百宗新增确诊，社区一定存在隐形个案，最重要是风险管控，测试阴性结果才回学校，就可以减低

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美国波士顿管理学院的硕士，曾经在三菱电机和多间外资战略顾问公司任职，2005年至2016年担任早稻田大学的商学院教授，现职是以独立顾问的身份活跃在市场，为多家企业的顾问，亦都参与培育次世代领袖的企业研习活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毛世代》，作者阮腾公，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直播室有劉蘭昌博士啦、馬鼎盛同埋馬恩慈嘅，繼續講海軍節啦。咁啊，頭先講到魯迅大年陰公啊，即係十年啊， 即係講埋呢個古仔，大家就知道點解當年到1958年 要反面， 係啦， 真係中蘇冇辦 法，因為1955年先至收翻， 係 1955年即係秋天先至收翻魯迅，收翻先知道原來佢嗰啲佈局係咁樣嘅，即係將整個魯迅嘅呢個海軍基地咧整成一個國中之國， 係 啊，咁到1958年你話同我咩長波電台，佢馬上呢條神經就扯起啦嘛，就唔制啦嘛，但係如果講到而家咧，你就請劉博士講下我哋喺所羅門嗰度點搞咧？ 所羅門冇咗啊！所羅門好細啫，我覺得冇咩影響。好多人又話呢個中國解放軍已經去到第二島鏈啦，我覺得誇大咗咯。你因為你 實事有開頭喎、 啊，你唔通所羅門真係俾你整一個潛艇基地喺度，或者俾你整一個軍事碼頭喺度？我覺得絕對唔可能。 唔係佢，我覺得 冇咩。 系咁報， 唔係你二次大戰嗰陣時，美國佬都喺嗰度做軍事基地啫嘛。 中國仲未行到嗰步 啊！ 而家實際上 將來會行喎。 試下水先， 其實我覺得你而家有一個補給基地，即係吉布提啊咁之類嘅，我覺得已經係好唔錯啦。你仲想整一個潛艇基地，一個軍事碼頭，根本都冇可能，而且冇必要。即係實際上你南水未南到呢一步咯。你首先你南海你都未搞掂，你真正係將南海搞掂 啦。一步步嚟啦，一步步嚟。 而且嗰個咧，我覺得咧就你譬如講話，你已經係搞掂台灣啦，你真搞掂台灣啦，你使乜到第二島鏈啊？第三島鏈都去埋啦，你第一島鏈搞掂啊，第二島鏈去啊，仲係咩問題啫？根本都唔係問題。 唔係咁調轉喺外圍包圍台灣， 唔係嗰度冇咩關係，太細啦，太細啦！你實際上你連一個你而家譬如講話第三艘航母出嚟啦，你喺所羅門頂唔頂得上喺第三艘航母啊？你嗰度可以住幾多戰機啊？係。我覺得呢個誇大咯， 即係等於係捉圍棋， 係啊， 大飛咁樣啊，整個閒雀，即係你睇而家睇嚟冇用，即係 到時行到去就知啦。原來佢就 實際上 嗰度啦。 實際上你而家咧真係你喺呢個南海呢三大三勢，即係呢個。即係八八呢個海戰打翻嚟，赤瓜礁啊呢幾個填海，你能夠喺度經營好，就唔錯啦。因為實際上咧，南海係非常之潮濕，高温潮濕。你話你而家話放咗喺紅旗嘅反導彈盒度，喂，你個維護費用幾高啊？ 幾高啊？ 非常高啊！你肯定係一個温一個完全嘅喺一個。冷氣室裏面啦，唔係你兩日曬兩日就冇曬啦。你一定係南海高温多熱嘛， 係啊， 係嘛？你所有嘅軍事設施，你包括你嗰度而家話可以落 波音737啊嗰啲完全都冇問題啦、 嗯。 你但係你話整個機庫，你個機庫係咪要完全密封、完全空調、除濕除鹽除咁先得啊？一定係呢種啦，即係你實際上你已經經營好，經營好南海就唔錯啦。使乜搞到所羅門啦？所羅門而家實際上係。只不過是商業用途啫嘛，軍事用途啊，談不上啦，都係 都不盡言，不盡言。蘭昌兄，你所講嘅硬件 係 佢就一個軟件嘅作用。頭先啱講咗個長波台，你冇嘢咧，動條雷達喺度， 係 啊，你擺個呢個衛星地面接收站喺度，即係以後講起呢個叫做信息戰， 係啊。但你而家係星鏈噶啦嘛，而家 嚇， 而家低軌衛星係講星鏈噶嘛， 都要接地氣 嘅。你嗰度其實真係用處唔大，只不過係太敏感啦，澳洲敏感過頭啦，你美國又敏感過頭，實際上冇咩作用。而家實際上咧，最關鍵就係台灣啫嘛。 台灣嗰啲我哋 係啊，你 時間先講啦。 今日講嘅情況、 啊，中國嘅海軍。之後講翻中國海軍，之後你講到呢個北海艦隊，實際係北海艦隊， 係啊 係啊，北海艦隊跟住東海艦隊，其實最開頭喺中國嘅三大艦隊裡面咧，最先係講北海艦隊， 梗係啦， 東海艦隊嘛，但係仗打最多喺邊啊？ 咁東海咯， 仗打得最多係南海艦隊。 南海艦隊打過咩 啊？你呢個你東海，東海咧最大嗰次咧就係松武海戰。66年幫蔣介石打一次松武海戰，但是在呢個之前咧有個八六海戰咧南海艦隊打嘅，因為我點解咁清楚呢次咧？我哋嗰時我哋喺廣州細蚊仔嘅時候咧，嗰個小學生咧就去到總醫院去睇阿麥賢德嘛，麥賢德如果係喺海上先鋒艇嘛，當時就係幫呢個張江浩同埋呢個叫做咩啊咩？張江浩一個張江浩一個咩啊？即係兩手 一個叫劍門， 係劍門張江，就贏咗啊嘛！南海艦隊贏咗啊嘛！但實際上南海艦隊咧，其實都係小炮艇啫嘛。74年嘅西沙之前，你幫越南打，越南嘅吨位係你幾數倍於你南海艦隊，你係小炮艇啫嘛。結果南海艦隊打咧就等於好似係解放戰爭。去到海南島嗰種打法，木船打軍艦嘅法，即係逼近你掟手榴彈，佢一掟贏咗南越，嗰陣時係南越，即係西沙之戰嘅時候幫南越打，唔係幫北越打，嗰時仲未統一嘅，咁啊贏咗西沙之戰，咁贏咗西沙到88年再有赤瓜之戰，呢兩場仗咧係為中國喺南海嘅疆土啊。 是 兩個是奠基戰嚟嘅。你講翻東海北海打咩仗？你反而北海咧啲事故啊多到咩咁？ 你唔大得過南海艦隊嗰個事故。當時最大嗰條艦最重嗰條艦喺湛江， 炸咗 就真係着火。炸咗就真係內鬼搞嘅，就唔關你 美國事。有個兵係不滿自己、自己炸。 你講赤瓜椒咧，又唔能夠只講一半。赤瓜椒咧，即係贏咗嗰一半咧，就大家都睇到。 輸咗一半， 即係打完呢仗以後，越南係報復嘅。報復嘅又係你消滅咗我一個哨所，我消滅翻你一個哨所。 嗰時統一未啊？ 唔係最主要唔係哨所， 越南説梗係統一啦。 統一咗之後先有啦。 88年赤瓜之戰咧，中國嘅海軍吨位咧就絕對壓倒曬越南嘅。咁嗰時咧，南海艦隊咧就打越南嘅海軍就唔成問題，所以咧就係幾艘樣全部係第一時間就擊沉。咁但係咧打完之後，阿馬生講，馬興講啊，你睇我哋咧就驚。因為佢個空軍近嘛，我哋咪就守翻個7個島礁咯。人哋馬上越南佔咗20多個，佢跟住係南沙嘅30多個島礁，而家越南佔得多過中國。但係中國後來而家填咗三大三細，咁啊成個態勢又唔一樣啦嘛。即係話三個大島係即係三艘 航空母艦， 嗯， 完全都可以起落，起落，起落737嘅，咁啊戰機更加冇問題啦，係咪？戰機個跑道好短嘅啫嘛，而家三個島咧係成棋局之勢，再幫呢個西沙，又互相呼應，再幫海南島互相呼應，咁你個南海個態勢咧，咁先控制到啊。咁所以南海南水個功勞係最大嘅。88年陳偉文打多次瓜子之戰。翻到去仲要俾人去檢討，哇！你做咩要打？冇話要你打嘅喎、 啊。當時海戰呢樣嘢咧，係海戰呢樣嘢咧個突然性 係好大嘅， 係好大嚇。同埋嗰個 亦都報唔到先至 變化係好大。 係 嗱，你先講翻頭先嗰兩仗，一個八六海戰， 係 啊一個呢、這個將個 松 島以南嗰、那個。兩次都是小艇打大艦，點解能夠打贏呢？就是一個決策問題，即是國民黨方面是沒有想去打的，所以你打他呢措手不及，大艦打小艇有什麼辦法呢？ 逼近啊， 不是，他要打遠，因為他炮大打得遠，你的魚雷呢都是兩三公里咁先打得準嘅啫，同埋炮艇咧， 反而近就打唔準。 係啊， 唔係你遠打唔準啊。 哦哦哦， okay、 你遠打唔準啊。 即係小艇係要逼近大艇。 係啦係啦， 大艇離得遠可以打你。 係啊， 即係張江同劍門咧，一個係1080噸，一個係800噸。 嗯， 佢兩個炮咧又係唔同嘅。 嗯， 係4寸炮同3寸炮。 係， 佢如果真係同你打咧。佢布起个阵嚟同你打咧，系大舰喺后边，小舰喺前边。 系， 咁佢就可以构成火网喎。头先讲火网啊嘛，三寸炮同四寸炮，佢嗰个距离就嚼住你一 挡住 条， 一条， 你埋唔到身。 系， 你冲就死，冲就死。 你埋到啊，已经炸沉 你 啦。 你嗰啲小艇一炮就冇噶啦。 系系， 特别啲鱼雷快艇木壳噶，真系木壳噶。 因為取佢輕咯，因為佢要輕。 唔係佢又 佢先快嘛。 佢一個係輕，第二個咧佢係防雷啊，冇磁性啊。 O、okay, K， 明白。 啊、你嗰啲大艦要消磁嘅。 係係。 咁打呢個西沙又係呢個道理。 嗯、 打西沙點解小艦小艇打大艦打贏咧？又係嗰啲南越佬。傻傻瓜瓜，佢係諗住撞你嘅，佢唔係諗住同你打，即係唔係戰爭，係逼你走嘅啫。即係而家喺釣魚島都成日咁噶啦。 係啊 係啊，佢唔諗住你，咦都打嘅， 放爆嘅， 即係一下係攞呢個陸軍嘅槍，同埋嗰啲小艇上面嗰啲小口径20炮，掃到嘅甲品冇曬。 即係中 咁你走又唔快喎，佢小艇快過你喎，咁啊追住嚟打係咁贏。 即係當時嘅南海艦呢個中國嘅海軍咧，就實際就係陸軍，用陸軍嘅戰法嚟打贏。 即係佢其實係最多係小艇，其實佢自己本身冇咩大艦嘅，所以佢變咗 當時冇嘛。 當時冇啊。 當時嗱，你譬如講話呢個西沙之戰嘅時候，東海艦隊調咗隻導彈驅逐艦過台灣海峽。當時有個故仔就話過嗰時咧，就係、是、蔣介石會唔會打呢咁啊，結果又編成一個故仔話：，呢個什麼讓他過去吧，話蔣介石點點點啊，我唔知真定假啦。 因為你金門同馬祖係挨住呢個大陸噶嘛， 係 啊, 啊， 你如果過咧，一定係喺俾佢夾擊嘅當中， 係啊係啊， 係嘛、 啊啊？ 如果打你咧，你實冇 係。 同埋文革前或者讲毛泽东时代之前咧， 系 解放军系冇空中优势 嘅， 所以每次打咧，周恩来都讲清楚，第一唔好超过，唔好出领海， 系一出去唔够人打，你 一出去佢空军嚟咗，你唔掂啊嘛，到今天仲系一样，今天虽然你南沙有三大三细，但系刘兴话斋。你不能夠常駐嘛，你的空軍不能夠常駐嘛，但是他越南佔了那29個島礁，基本上都是不計人工島，他是大的， 還 有他的布局呢是吃住的、 哦、 首先是包圍住太平島， 是 太平島啊，太平島是未填，解放軍未填之前是最大的據點嘛， 是啊是啊， 那你即使是填了他嗰個佈局咧，佢上邊 放重炮。 嗯， 你如果想打佢得，你即係集中兵力，海軍空軍一齊打咗。 係， 但係你走咗以後，佢可以打翻你，因為越南真係離嗰度近啊嘛。 係，你冇佢負。 仲有一個佢係。跟呢個咩美國啊，甚至菲律賓啊、澳洲啊，佢哋而家經常喺佢哋 演習 聯合軍事演習，啊，即 係 東南亞十國，你除咗柬埔寨係聽話嘅，同埋泰國係中立嘅，其他都係同你有牙齒印嘅，啊，所以南海咧，即使你係有咗三大三細咧，都唔會攞武力解決， 係。 你因為牽一發動全身，你喐邊個先？你如果俾我喐，梗係喐菲律賓。 即係而家咧，就係講翻中國海軍啦。咁，如果從軍位嚟講咧，就係僅次於美國。 哦， 即係從而家 佢講總噸位， 總噸位， 總噸位，即係你超過一千噸嗰啲算係軍艦啊，細嗰啲唔計，嗰啲出唔到海嘅。係啊，咁你加埋埋。個總噸位，因為你嗰個啲艦隻多啊，即係美國咧，大概而家二百幾隻， 係 即係實際上 中國咧去到四五百隻， 已經係完全超過咗俄羅斯啊！ 俄羅斯 波呢啲 唔好講啦，俄羅斯咁多年， 呢莫斯科號真係肉酸咯， 對二次大好似話二次大戰已經有份打噶啦嘛，嗰只嘢係嘛？ 佢話又冇咁水，冇咁水。 佢話佢當時俾人用導彈打之後，佢船上嘅導彈防禦系統都未開到，唔知係咪啊？我睇嗰啲， 或者講俾美國壓制咗， 係可能係嘅。 系咯，总之就系 佢五米贴浪飞过嚟咧，你真系未必睇到嘅。 哦， 而且班友 好危嘅， 谂住我离岸边二三十公里， 佢根本都 谂 唔到， 谂唔到你会咁远可以打到咁准，即 系 唔系打咁远，唔系唔可以打，就应该唔可以打到咁准噶嘛？应该系咪啊？ 但系呢一次咧，莫斯科佢打完之后咧，美国咧就临临声咧将一批佢啲军舰退役。 系。 即係好似大家覺得咧，軍艦冇咩用啊！即係俾人打 嘅。我呢個講咗好耐啦，即係導彈嘅速度，即係變化同埋先進，係比水面艦隊惡好多。 係， 即係 所以你冇用啊！ 防空咧係好難防，佢唔係一次噶啦，伊朗都打過佢，乜咧一個爛水雷都炸到佢二戰前嘅嗰啲， 咪咯？咁你嘥錢養住嗰扎艦冇乜用啦。 你嗰扎艦唔係冇用，係打遠洋有用。打遠洋 有用。 佢航母艦唔係冇用，佢喺遠洋嗰度，你啲岸基嘅飛機飛唔到佢國，啊，即係佢能夠佢敵於國門之外，同埋佢打你嗰陣時咧，佢可以埋身，打完走噶嘛，唔喺度噶嘛。 即係實際上二戰之後咧，冇一場正規嘅海戰嘛。除咗馬島嗰次啫，馬島係英國嘅，即係美國 啲小嘢啦，以色列打敍利亞嗰啲 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講到呢度，咁啊又見到阿基哥啦嚇，咁啊又開始一個禮拜嘅那些年張偉基啦嚇，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就請嚟陳世光同莫少嘉講講環保節能嘅，咁啊最後一首歌《外婆的澎湖灣》，咁啊今晚多謝大家聽眾收聽，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